都说是白的，也许不是黑的，但至少也是灰色的。跳出来说是背着个那个坏蛋，利用了潜规则的。哦，你还追着个不干不净的，怎么看不清呢？给的这个没了，那个终于赢了，还是装得很有性格，眼神非常清澈。走的时候说句下次请客。我不是你的爱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是 idol， 请你们不要再拍手。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不要让我把你们的梦都带走。我不是你的 idol。 Yeah, right.I'm not your idol. 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怡。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沈菲菲决定教训一下徐之怡，给他添点堵。说到这里，沈菲菲又哭了起来。她反复强调，她并没有真的想要谋杀徐之怡，她只是顺手拿了些秋水仙碱，想让他腹泻、呕吐、呼吸困难，吃点苦头而已。她是跟着徐之怡出的办公室，知道她的习惯是在出门前喝一杯咖啡提神，于是特意赶在徐志怡的前头进去，打开咖啡机装豆子的盒子，将秋水仙碱的结晶块混在咖啡豆里。因为无法确认到底会有多少结晶块能跟豆子一起被磨成粉，他就多放了一点。而且害怕误伤到别人，徐志怡一离开茶水间，他就进去清洗咖啡机了。他说他要找律师，他不是故意要谋杀徐志怡，他只是恶作剧。陈胜听任菲菲说完，忍不住抚额感叹，原来嫉妒才是最可怕的毒药。从朱玲到任菲菲，他们都被嫉妒迷了心窍。朱玲还能迷途知返，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救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为自己做下的错事扳回一局。而任菲菲则向着无底深渊滑落，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真正错在哪里。她不是投毒，她居然天真地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而已。如果没有朱玲，他所谓的恶作剧就已经夺去了一个女人的生命。在前期走访徐之怡的朋友、同事、领导、学生的口中，他发现徐之怡并不像任菲菲和朱玲口中的那样，他是一个严于律己、对自己比对别人狠更多的工作狂。而任菲菲当着众人的面挑衅诋毁徐之怡和他争辩时，他也根本没有和他计较，甚至一再的包容，始终让他参加到如此重要的科研项目中。是嫉妒蒙蔽了任菲菲的心智，蒙上了他明辨是非的眼。陈胜长叹了一声，命人将任菲菲暂时看管起来。直到任菲菲被带走，他还在强声狡辩道，他只是想捉弄徐之怡一下。天真愚蠢大概就是说这种人吧。陈胜再一次发现，一个人大脑再聪明，如果不能明辨是非，也只是一坨浆糊。 陈胜在医院同徐志怡交代了最后的案情，便由小谷送他出门。他刚走，苏青便来了。苏青刚从警方处得知女儿中毒时，吓得连警方的问话都没有听完，便随即赶到了医院。彼时徐志怡的病情已经控制住，加之有小谷和两个女护工轮流照顾，沈思甚至还专门为她到了最好的月子中心订了一个清淡有营养的月子套餐，三餐都有人送到她的病床前，弄得苏青哭笑不得，竟一时无用武之地，只好隔天来看徐志怡。私底下苏青倒是不停地向小谷打探两人的关系，小谷却像蚌壳一样撬不开嘴。但自从几天前接到疾控中心的紧急通知后，苏青一连好几天没有来看望徐之仪。今天一进病房，一打照面，徐之仪便察觉出苏青脸色不好。果然，说了没几句话，苏青便有好几次欲言又止。一向以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为处事哲学的徐之仪见状憋闷不已，主动替他解开困局。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别遮遮掩掩了，都不像你了。苏青闻言一愣，知道女儿已经把自己看穿。本来你还生病，身体弱，作为妈妈，我不该拿这种事情来烦你，但是最近确实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是不是关于病毒的？ 你怎么知道？ 直觉，科学家的直觉。 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像神棍啊？苏青摸了一下徐志怡的头，难得表现出一点母亲的温柔。 说吧。 徐志怡偏了一下头，有点不习惯突如其来的亲昵。苏青便叹了口气，告诉徐志怡，最近好几个城市出现了高烧病人，他们一旦进入昏迷或晕厥状态，醒来之后就会出现凝血功能障碍、内脏出血，病人变得狂躁，四肢僵直，口中分泌出大量唾液，混合着血液从鼻腔、口腔涌出，会神志癫狂地攻击撕咬所有运动的物体，包括人类和动物。但这种攻击持续不了多久，病人就会脱力倒下，并且引起大出血死亡。而接触过病人飞沫的人也会在七天之内出现相同的症状，死亡率目前看来是100%。这在不知情的旁观者看来，就是病人会死而复生，然后口吐鲜血，攻击撕咬同类，被咬或者抓伤的人也会死于同样的病症，俨然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一时间，各地竟然悄悄传出了吸血僵尸咬人的传言，一些小县城的人到了晚上甚至不敢出门，刚刚繁荣起来的城市又突然萧条了起来。连医院也发生了好几起昏迷中病人暴起伤人的事件，渐渐有医护人员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有了之前的教训，这一次立刻就引起了高度重视。前几天疾控中心接到了医院的正式通知，开始调查，发现这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致命流感病毒导致的，但目前还没有人能确定到底是什么病毒。苏青自己也对病毒进行了电子显微镜下的观察，并进入到了病毒基因测序阶段。尽管还没有拿到最终结果，但是他隐约觉得这就是 SH5N1 的变异。最可怕的是，这种新病毒也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 你之前一直担心的事情恐怕还是发生了。 苏青的语气非常沉重。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超级病毒会诞生？就是因为人类不断地去制造更加强大的免疫制剂。然而病毒存在的历史远远早于人类，它的应变能力之强大早就超过了世间任何的生命体。我们创造出超过自然界正常结合规律的新疫苗，注定会给病毒造成更大的免疫压力，造成病毒核突变，形成更可怕的病毒。病毒越来越厉害，我们的免疫机制也会越来越强大，这促使病毒更加的变本加厉的突变，这是一个逃不开的恶循环。如果不能找到通用疫苗，以不变应万变，人类迟早会把自己逼上灭绝的死路。徐志怡叹了口气。 妈，你需要我回到实验室去帮你吗？ 可是你的身体……苏青心中一动，看着病床上双颊凹陷、皮肤苍白的大女儿，徐志怡心中微凉。如果躺在床上的是宋希，母亲一定不会犹豫，会命令她天塌下来也得先把病养好。面对妹妹，母亲有一颗纯粹的母亲的心。 而面对自己，那是一个科学家对另一个科学家的信任。我再养两天，估计也就差不多了。原来一个人扮演强悍的角色久了，连自己都会误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更何况是别人。如果身体不行，不要硬撑。苏青轻声地说，带着点对女儿的歉意。若不是新的疫情开始冒头，流言蜚语已经压不住了，她也不愿意惊动病床上的女儿。她是那么的虚弱，一张脸瘦得几乎只剩下一双黑沉沉的眼睛，但是那双眼睛真沉静，连她看了都觉得那是汪洋中的一根浮木，关键时候是极靠得住的。没有人比你更了解 SH5N1，最终可能还是需要你来确认新病毒和它到底有没有关系。苏青干脆将任务交给女儿。徐志怡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多年来，她已经习惯和苏青这种像同事胜过像母女的相处方式了。夏天的晚上有些闷热，恰逢黄梅天，连空气都是湿漉漉的，皮肤沾沾腻腻，像涂了一层总也吸收不了的乳液。沈四到医院找徐志怡的时候，他正睁着眼想着那来势汹汹的新病毒，盯着天花板新长出来的一块阴绿的霉斑发呆。这几天晚上医院里的值班医生特别多，沈四溜不进来，只好猫在住院大楼旁边的花园里。徐志怡揣了沉沉的心事，趁着医生查完最后一次房，便蹑手蹑脚地下了楼。一踏出病房里中央空调营造出来的虚假凉意，他便觉得整个人重新活了过来。夜风袭人，仲夏夜热烘烘的植物气息贴上裸露在病服外的肌肤，徐志怡觉得每个毛孔都舒张开。尽管脚步软绵，走起路来像是在飘，徐志怡的心里轻快的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住。医院里的花园算是病人们活动的公共区域，可是晚上却静得空无一人，连白日里突突直冒的喷泉也没了声息。沈四坐在喷泉边的长椅上，懒洋洋地伸长双腿。沈四穿着白衬衫，衬衫的袖口挽到小手臂上方的三寸处，头上戴着一顶压低的棒球帽。徐志一眼望过去，只能看见棒球帽阴影下的一管挺直的鼻子。他真好看，徐志一边想着一边不动声色地走过去。沈四只觉得眼前一暗，一抬头，徐志怡已经站在面前了。宽大的病号服裹着她羸弱的身体，被夜风吹得鼓鼓的，像是张扬的旗帜随时会飞起来。沈四拍拍身边的位置，徐志怡便毫不拘礼地坐在他的身边。沈四身体里逼人的热气透过徐志怡单薄的病服烫进他的身体，而徐志怡身上空调房里带出的劲凉之意也立刻染上了沈四的肌肤。两个人对看了一眼，夜色里彼此面貌都看不真切，却又分外清晰。那是无人时彼此暗自重温过无数次的结果。尤其是沈四，在和未来的自己长谈后，再面对徐志怡时，那种感情已经升华到另一个境界，好像他和徐志怡已经认识了两辈子那么久远，久到他觉得徐志怡就是他的宿命。沈四，你有烟吗？你这破身体还想抽烟？沈四嗤的一笑，用手拍了徐志怡一下，瘦弱的肩膀早已是皮包骨头，触之各手。沈四的心中涌上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惜。是的，最开始沈四面对徐志怡，只觉得强悍沉着的他分外令人安心，而现在沈四却觉得徐志怡冷硬的外表不过是一种保护色，掩盖着他孤独灵魂的一件外衣罢了。原来当一个男人真的爱上一个女人，他表现得再强大也能激起他的保护欲。徐志怡伸出右手，把食指与中指徐徐夹住放在嘴边，做了一个吸烟的动作，然后缓缓对着沈四吐了口气，挑挑眉，唇边两粒小小的酒窝一闪而逝。然后徐志怡放松身体，将背靠在长椅上，后颈枕在沈四搭在椅背上的胳膊上，仰头看向天幕。天上没有月亮，只有疏疏的几颗星，星光暗淡，在快速流动的云中若隐若现。徐志怡不由得深深呼吸。花园里有一架白色七里香开得正烂漫， 娴熟暗香在夜风中犹如精灵一般的四处飞舞，飞至徐志毅的鼻端，轻轻地萦绕着，缠绵片刻，才踮起脚尖踏着风浪散去。担心的花香又接连而来，一波连着一波，连绵不绝。徐志毅叹了口气说，啊，这样的好时光不多了。沈四狐疑地侧脸看向徐志毅，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沉重的忧伤，但那忧伤中又隐隐藏着一丝倦乏。徐之仪没有看沈四，就这样直勾勾地望向晴朗的夜空，仿佛夜空中藏着他想要的力量。他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把苏青下午告诉他的事情转述给了沈四。最后他说，沈四，你下周的演唱会也别开了，不管这种病毒是不是 SH5N1 变异的，都更为可怕，人们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了。此时徐志仪的冷静描述，沈四的心越来越沉，好像夜风太猛，把他的胸腔吹了一个大洞，恐惧在其中长驱直入。这恐怕是50年后的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吧。命运总会回归到自己的轨道，那一次席卷整个亚洲的瘟疫并没有因为徐志仪的提前介入而偃旗息鼓，反而发起了更为可怕的反击。我知道了，沈思吸了口气，沈住心底那仿佛黑洞一般的慌乱，鼻尖甜熟的花香令他心烦意乱。恐怕我明天就不得不出院了。徐志仪对着天上越来越暗淡的星光做了决定。可是你的身体，沈思想到那个负压环境里的实验室，每一步都如同行走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难道徐志仪的宿命依然是倒在实验室的操镜台前？难道重来一遍他还是改变不了徐志仪的结局吗？我不同意。你的身体不允许你再从事高强度的工作，你不能再耗尽心力不顾一切的去豪赌。你好好躺在床上，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病毒学家。徐志仪闻言一震，沈四，你的预言室朋友不是说我是最好的吗？如果我不出马，万一疫情控制不住，你被感染了怎么办？你不怕变成僵尸到处吸人的血吗？他的眼睛一眯，故意恐吓他。那也不行，不能用你的命换我的命。沈四严肃地说，连背都下意识绷紧了，枕在徐志仪脖子下的手臂肌肉僵硬如石。徐志仪，你看看你，都瘦成什么鬼样子了。就像是突然被辣椒呛了，徐志仪的鼻子一酸，眼眶差点红了。他知道沈四有多怕死，不然他也不会早在 SH5N1 初露丹尼的时候就处心积虑地接近他，让他提前拦截病毒了。可是现在连自己的母亲都选择性地忽略他此刻千疮百孔的身体，而沈四却固执地想要保护他。第一次有人想要保护他，也许沈四就是这样令他心动的吧，再冷艳的外壳也会被这种温柔的怜惜消融。徐志仪冷静地知道，若不是这场病毒，他们是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但此刻他突然感激病毒将沈四带进他的生命里，尽管前途未卜，任何感情在生存危机面前都必须让步，他们只能这样不清不楚，似友人又似情人的暧昧着。也许在整个世界回归正常轨道的时候，他们终将渐行渐远。我已经答应我妈了。徐志仪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地回答，你是他亲生的吗？沈四的声音带出了些火气，没办法，烂摊子总要有人来收拾，当初提交疫情方案我就承诺过，出了问题我会承担。徐志仪，你来承担？就凭你这副风一吹就会倒的身板？凭我这脸？徐志仪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拜托沈四，我又不是要到建筑工地去扛沙袋。就是说你无论如何都不肯等到身体好了再回去工作。沈四琢磨了一下徐志仪语气里的坚持，等我全好了，整个城市都空了，恐怕啊你也早就去见上帝了。徐志仪摇摇头，摊开手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如果不是情况迫在眉睫，我妈绝对不会想把我从病床扔回实验室，毕竟她真的是我亲妈。那你答应我至少在医院再躺3天，出院前做一个全面检查。 沈思同徐志怡谈条件。 你还真成我监护人了。 徐志怡忍不住觉得好笑又觉得窝心。 我可是在你身上投了400万，我有你身体的使用权。 沈思故意开玩笑说道。 好吧，算是给投资人一个交代，我再躺3天出院，你可不能再啰嗦了。 徐志怡把小拇指伸到沈思眼前拉钩，沈思突然俯下身，用嘴唇在那个翘起的小手指上蜻蜓点水地吻了下去。徐志怡顿时傻了。 看着徐志怡愣怔的样子，沈思得意地笑了起来，笑声轻轻地震动空气，在仲夏夜的大风里荡起了涟漪。 徐志怡回过神，白了沈思一眼，但那个恶作剧式的吻终究是透过小拇指的尾端一直印在了他扑腾扑腾乱跳的心里。春天早就过了，他终于在这个仲夏日收获了一份心动。隔日，沈思一早便到公司去找周文，他将新病毒的消息告诉了周文，希望周文可以想办法取消演唱会。 阿四，你是害怕了吗？害怕假唱被人发现吗？你不用担心，我会操控得很好的。 周文温柔地看着沈思，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不是假唱的问题，几万人的演唱会会导致新一轮的病毒大爆发。我不想我的粉丝因为来听了我的演唱会全部死于非命，或者像僵尸一样到处乱窜。 道听途说的传言不足为信，公司等着你赚钱。周文拒绝得很彻底， 我们说好的，你需要一次成功的巡演来告别你最后的唱歌生涯，再凭借夜行拿一个最佳男主角，然后彻底转型。 可是那是几万人的生命啊。 沈思站在周文的面前与他对峙， 这是政府该管的事情，你瞎操什么心啊？你什么时候这么有社会责任感了？ 沈思严肃地说， 你别以为我是在找借口，这病毒真的很可怕，很可能就是之前超级病毒的变异。 真要有这么可怕的病毒，还不早就人尽皆知了，还轮得着你来提醒我们？ 公司可是才接到演唱会的写信通知，出不了事， 就算出了问题，谁又能证明是从你的演唱会传染的？而且病毒如果真那么可怕，走到哪儿他们都躲不掉，至少死之前还听了一场你的演唱会，也算没有遗憾了。 周文调侃地说，听我唱，我能唱吗？唱了也是假的，一首新歌也没有的演唱会，你觉得有意思吗？ 沈思用手揉开了纠结的眉心，反正也是你的告别演唱会，你只要对好口型，完美的演唱完36场戏，就能告别歌坛了。我连最后一场的告别词都替你写好了。 周文望着沈思，看着他略带焦急的神情，心中暗暗叹息。他知道沈思对假唱一直比较抵触，可这最后一次巡演实在太重要了，他的演唱事业需要一个盛大璀璨的收尾，他不允许他退缩。 沈思的星途必须按照他规划好的路线循序渐进，一步比一步走得更高。 沈思也许是周文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的梦想，人们会通过记住沈思而记住他周文。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陈阳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 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七集。 任海涛仔细阅读完王轩的笔记，可是并没发现终极武术的任何资料。 老大，这个所谓的科学结论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啊？从头到尾都是他一厢情愿，或者也只是个设想，没实际的东西。 你别胡说八道，原子弹没爆炸之前也是书本上的理论。 你们都知道是王轩把我送进监狱，但有个细节你们不知道，当年不是他发现了我，是我先认出了他。遇到他的时候我呆住了，我的偶像一下子出现在面前，这么近，我傻愣愣地盯着他，我还主动跟他打招呼，直到被他认出来。15年前我还待在省里的散打集训队，也没拿过全国冠军。有一天王轩来到我们那里办讲座，分析世界上格斗运动的趋势，顺便谈了谈自己创建终极武术的设想。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我始终记得当时王轩说过的话，田径、游泳、举重这些体育比赛项目，每项只有几个动作，运动员要花十几年时间就练这几个动作，体育科研人员拿着一大堆仪器，也只是分析这几个动作，琢磨着怎么改进它，把运动成绩提高1厘米、1公斤或者1%。而格斗技术呢，每个门派都包含成百上千个动作，世界上又有成百上千的门派，有谁这么精细地研究过他们？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武术全部都算是毛坯。王轩的目标就是找到一种方法，或者说一套公式，把这些毛坯加工成瓷器，精雕细刻，把每一拳每一脚的正确姿势都计算出来，进而在格斗时发挥人体的最大效率。多么简单的道理，以前从来没人想到过，他想到了，他还研究了，这就是天才。那条路的方向绝对正确，它的终点上站着一种空前绝后的超级格斗术，谁学会了它，谁就会有万夫不挡之勇。所以我们要继续找，终极武术一定存在，王轩肯定把它藏在什么地方。喂，什么？有下落？太好了。对了，你要试试那家伙，别是他在吹牛。小刀有线索了，终极武术在河北高阳县一个武师那里。 王鹏翔 风尘仆仆地回到家。吃完了饭，王鹏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一张银行卡盯着他，咬了半天牙，这可是8万块钱啊，自己从未动用过这么大的数字，如果向父母请示，他们点头的可能性会有多少呢？王鹏翔犹豫再三，终于收起了银行卡，推门出去，站到了父母的面前。他决定撒一个谎，如果拿到了终极武术，他们会理解自己的决定的。 爸妈，明天我还要再出去一次，还是到河北高阳县。 你不是刚从那儿回来吗？怎么又去？是不是玩疯了，受不住心了？嗯， 爸妈，我再去一次拜访一位武师，我要学一些东西，学会了这个假期我可能就不用再出去，就等开学了。 看来你有秘密了。 没什么秘密，就是想看看我爸记录过的一种地方武术。 不管出去干什么，你要随时和家里通话，记住，让妈妈放心。 知道了。 第二天，王鹏翔与小刀会合，又乘车奔向几百里外的高阳县。然而这次啊，他手里的钱并没有花出去。原来王鹏翔刚离开高阳不久，钱庆涛外出办事，骑车进入县城里一条僻静的小巷，变形金刚和主干也骑着车尾随了上来，也进入了小巷。钱庆涛有所察觉，拐动车把进入另一条小巷，两个打手啊紧跟不舍，双方在小巷土路急岸上追逐着。尽管钱庆涛熟悉地形，但两个追踪者脚程很快，一步不落，最后他们进入了一片小树林。小顺子靠在一辆摩托车旁堵住了钱庆涛的去路，钱庆涛停了下来，回过身儿，只见一高一壮两个凶徒已经围了上来。钱庆涛索性跳下车，拉开了架势。 谁叫你们来的？顾老八、大杆子、彭小黑。 哟，找你算账的人还真不少啊。 说完，变形金刚就挥拳上阵。钱庆涛运起本门武术，三翻四转，迅速地插到变形金刚前后。转瞬间呢，这个大汉就挨了三四拳。饶是他五大三粗，受了这几拳呢，也疼得弯下了腰去。竹竿见状，马上和小顺子从两侧围了上来，夹攻钱庆涛，旁边就是一棵大树，钱庆涛围着他绕开了步，左转右转，前插后移，让两个打手的攻势频频的落空。尽管不落下风，钱庆涛的心里也有数，这么多高手来找麻烦，问题一定严重到不是他三拳两脚便能解决的。看到对方的攻势稍缓，钱庆涛马上摆手，脸上堆起了笑容。 这样，不管你们是哪路好汉，请宽限我几天，钱我马上就周转过来。 哼，钱我们一分不要，把终极武术的资料交出来。 什么终极武术啊？ 看来你真是欠打。 小顺子长发一甩，又冲了上来。这次三个打手再次将钱庆涛围住，并且把他逼离大树。他们已经看出了这一套翻子拳的奥妙之处，不再让钱庆涛发挥转身和步伐上的优势。经过一番的较量，钱庆涛已经完全落到了下风了，稍一不慎顿时挨了几拳，被打倒在地。 终极武术，别装糊涂，你刚给一个小孩子开价8万块，现在就忘了？ 是有开价这么回事，可是没有终极武术啊，那我也是骗他的呀。 就在三个人一愣神的时候，钱庆涛突然窜起来，手脚并用，连下狠招，把三个人逼退，然后从包围圈里冲出去。刚跑了几步，任海涛迎面闪了出来，一个抱摔便将他按倒在地。竹竿和变形金刚也围了上来， 三个人将钱庆涛牢牢地按在地上。任海涛弯下腰盯着钱庆涛的眼睛， 让我们问这么多遍那可不好啊，把它拿出来，如果真是终极武术的话，我们也会考虑给你点版权费。 啊，没有啊，我在外边办货亏了点钱，发不出工资来，人家登门要账，我也是走投无路骗那个小子了。 你骗他？你拿什么骗？总得有个东西吧。 哎，没有啊，以前王轩来我家和我演练各派武术，分析长处短处，当时录过像，刻过光盘，我就想拿这个光盘骗骗那孩子的。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真的呀，各位老大，你们放过我吧，什么终极武术也没有，我就是想骗点钱用啊。 哼，这位朋友，你知道吗？说真话的代价有时候比说假话更大。 任海涛伸出了两根手指，狠狠地戳向了钱庆涛的眼睛。等王鹏翔带着钱在小刀陪同下来到钱庆涛家的时候，只见院门上挂着白帆，墙角上靠着花圈，一群穿着校服的男男女女从大门口进出。看到花圈上钱庆涛三个字的时候，王鹏翔大吃一惊，赶忙地向主人说明来意。一个50多岁的男子出来接待他们。当年王轩在这里采访时，他也在场，看到眼前这孩子的长相啊，就认定了他的身份。听到王鹏翔的叙述，中年男子叹了口气：“ 哎，孩子，庆涛是我的亲兄弟，功夫确实很高，可惜啊，从小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沾。最近他借了好多高利贷，警方估计啊，这次就是有人追债导致双方冲突，他把小命给交代了。” 那钱师傅的武功真的很高啊，怎么会遇害？找到凶手没有？ 武功高有什么用？警察在现场做过勘查，凶手是开车把他撞死的，然后到别的地方去抛尸。 啊？ 哎，还好啊，他这一死让你也没吃亏。王轩是个大好人，要是他儿子被庆涛骗了，那我们都过意不去啊。 算了，没啥，武功和武德是两回事，咱们就算长长见识吧。 或许真是因为流着王轩的血，虽然连番受挫，王鹏翔呢对终极武术的兴趣反而更高了。他又来到中国武术协会去找汤继国，此时这位汤伯伯脸上还有浅浅的伤痕，贴着创可贴。 汤伯伯，您受伤了？ 哦，前些天我喝多了酒，从楼梯上摔下去了。你可别跟大人学这个，坏习惯伤身体。 没什么，听说我爸也挺能喝酒。对了，汤伯伯，您和他认识有30年了吧？ 哎，何止啊，我们从体工队时就认识，比你妈认识他都早。 那您知道我爸研究终极武术的事吗？ 知道啊，难道你爸没和你提起过？ 我爸见我的时候从不提工作上的事，但是这些天下来，我遇到不少我爸的粉丝和朋友，都提到过终极武术。他们说我爸一生最重要的追求就是那个终极武术。 没错，孩子，你爸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还不到20岁，那时候别人谁也没当回事，武侠小说啊，功夫片呀，里面类似的说法多的是，都是虚构的。没想到你爸他很认真，一直琢磨这个终极武术的事情，他还外出调查，还自学了统计学、科学实验原理这样的课程。以你爸的学历，生啃这些大学课程不知道花了多大精力，终于花了10年功夫，你爸琢磨出一个研究方案。他要从每个武术门派中请一些武师做样本，要把年龄、性别、习武时间长短这些因素都考虑到， 然后请他们用本门武术与其他门派抽选出来的师傅对等，一个门派接受完其他门派的挑战，另一个门派再守擂台，他们格斗的过程都要详细记录，方便以后可以重复检验。就这样一番车轮战打下来，最后的结果并非要评出哪门武术最强，而是要从每派武术中抽出几个最有特点的招式，组合成一套完整的武术。 天啊，这么大的一个计划，这方案听起来相当科学啊。 科学倒是科学，不过把中国武术协会全部经费和人员都打起来，远远不够完成他这个计划。你爸也知道这要花老鼻子的钱，所以他退役后到了协会，拼命想调进我们这个科研室，能挤到这里，至少能够朝他的理想接近一步。 那你们单位就没有支持他吗？ 不可能有人支持他，包括我，作为好朋友也只能帮他打擦边球，以外出调研的名义给他报点经费。你爸为了这个终极武术不光投入很多精力，自己还搭进很多钱，有些差旅费我实在没法给他报，他就自己担了。还有他为了事业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前途，混到五十了还在这里当小科员，换别人谁会这样？ 协会为什么不支持我爸呢？如今飞船都能送上天，何况这笔钱？ 我们这个小部门的宗旨是弘扬民族传统武术文化，但你爸这个终极武术既不民族也不传统，是一套去掉任何文化外壳的世界通用武术。在地方上的人看来，如果你爸能挖掘出一套失传的民间传统武术，当地政府啊商家呀就会来包装这门武术，今天办个节，明天搞个会，后天上上新闻。但是搞一套和所有地方利益都不沾边的终极武术，谁会买单？就是军队和警察也用不到这个东西。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人家巡航导弹打到我们头上，你练什么武术都白搭。也许你爸的设想完全没错，可惜生不逢时啊。这世界上除了卖艺，还有几个人需要练格斗啊？ 哎，您说的也是啊。怪不得妈妈总觉得教育我可别像父亲那样，因为想入非非而耽误自己的前程。 你爸退役后用一半的精力做了件伟大的事情，他收集到了许多濒临失传的武术资料，他搞这些单位有业绩，地方上长脸面，自己也有功劳。另一半精力他做了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是为圆他自己的梦。如果你爸用这后一半精力去照顾家人，当年也许都不会和你妈离婚。算了，这事儿就不和你细说了。 是啊，这么多年我妈也从来没和我提起过这个终极武术，她肯定挺恨这个东西。我爸也不提，可能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里边有她伤心的地方。对了，汤伯伯，我的同学们都在玩一个叫论剑的游戏，那里边就是每个门派都和其他门派对打一遍，论剑的背景设定不就是终极武术吗？ 你猜对了。其实啊，快乐世界那边有个技术主管，他正是知道你爸爸的研究方案后大受启发，才主持开发了那个游戏。 这么说那个人肯定是我爸的知己？ 当然了，还是位红颜知己。 王鹏翔不是游戏迷，如今却坐在大陆一家顶级游戏公司的办公室里，连他自己啊都感觉到奇怪。昨天他拨通萧雅玲的电话后没说几句话，这个萧阿姨啊就把他当成熟人。办公室里，萧雅玲仔细端详着王鹏翔，看得他有些不好意思。 我在想你爸爸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样子吧。 我没见过他十几岁的照片，估计我妈都给扔了吧。萧阿姨，您会武术吗？汤伯伯说最近这几年您一直帮着我爸爸研究终极武术。 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是练过武的人吗？我的专业是工业心理学和虚拟现实技术开发，这些你听说过吗？ 虚拟现实？我知道，就是《黑客帝国》里面说的那种技术吧？ 正确，只是没电影里那么玄。在我这两个专业里，对人体动作进行模拟是其中的尖端。为了实现正确模拟，就必须研究人体动作的规律。 为了向王鹏翔解说自己的专业，萧雅玲按动遥控器，一个与真人一样大小的虚拟三维人像出现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空。它完全是由纵横交错的绿色光线条纹组成的，只有形体没有表皮。虚悬在那里，随着萧雅玲的操作，这个虚拟人像依次做出行走、抬手、下蹲等动作。王鹏翔站起来，兴奋地从不同角度观察着这个活动中的三维人像。萧雅玲又按动遥控器，三维人像的右手被放大、放大、再放大，其他部分逐渐地萎缩，最终整个人像消失了。桌面上空只有一个2米高的三维巨手，这只手做着弹、拨、按、戳等动作，异常的灵动，也显得很诡异。如果它是一只现实的手，灵活性估计能胜过世上最出色的钢琴家。由于太逼真，王鹏翔不由自主地躲避着他的动作。萧雅玲放下遥控器，任由这只巨手在空中波动。 你看，研究人体动作，这就是我和你父亲的交集。当然，我有尖端设备，比他那种手工作坊式的研究要精细得多。你瞧这只手，我们在模拟手部肌肉的动作时，要精确到1/10毫米。所以，这种技术让你父亲大开眼界。 萧雅玲又用遥控器打开墙上的屏幕，上面出现网络游戏《论剑》的画面。两个 3D 虚拟武师正在用不同门派的武术对打人才。桌面上空的巨手同时消失，这些模拟人不仅采用了真实武士的动作，还采用了他们的形象。王鹏翔依次辨认出钱庆涛、马建行这些原型，只是游戏里的形象更为年轻和时尚。 我认识你父亲时，他手里积累有300多个武术门派的影像资料，那是他半辈子，不，现在是他一生的心血了。他和我谈起自己的研究设想，从全国各门派的武师里面选取样本，彼此对打，经过几千次、几万次格斗，统计出最有用的那些招式。我不爱好武术，不过他的话让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一款角色扮演游戏的题材吗？说偷也好，说借也好，说买也好，说受了启发也好，我就用了王轩的创意，组织团队开发出这款《论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